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。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 人紧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情绪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 网上面有一句话说，这辈子没听过他的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七零八零九零后。你可能听到最多的就是来自于蔡琴的《你的眼神》、《恰似你的温柔》这种每个人都会哼唱的歌曲。有人说蔡琴的歌声是属于夜晚的，像流水般淡淡的月光在静谧无垠的夜款款洒下，弥漫着，渗透着，流泻至人心深处。她的歌声陪着你，伴着我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接下来播放的这一首是不那么大众的歌曲，来自于蔡琴，《靠近你》，如果我懂。 时间仍在摆动，点点星光停在窗口，话头谁先说？寂寞正在招手，喜怒哀乐都在等候可能的诱惑。把心事放在最远的那头，黑暗中的我

今天九六九新闻周刊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数据显示，四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14964套，创近12个月新高，并且自二月份以来连续2个月成交量持续增加。22号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公告，自2018年7月1号起，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。22号，中消协在京召开促进网约车安全消费座谈会，滴滴等网约车平台经营者参会。丰台区今年计划实施的2500亩平原造林中，有1986亩为拆迁建绿，绿地条件极差。丰台将建5个公园，规划3条河道绿化。天桥印象博物馆开馆，再现了100余年前老北京的普通市民最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。中国法律服务网正式上线，将打造成为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、省级统筹、一网办理的互联网加公共法律服务技术和服务体系。当地时间21号，阿根廷足协公布征战俄罗斯世界杯的23人名单，梅西、伊瓜因、迪巴拉、阿奎罗等锋线名将均在其中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有的人不太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暴露在社交软件上，喜欢保留这一份特殊的神秘感，而有的人则喜欢发朋友圈，并非是无所事事，也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希望在以后翻看的时候能够回忆起那些曾经，就像看自己的成长纪念册一样。那你会发些什么内容到自己的朋友圈里呢？欢迎你在这一时段与我互动。 多喝一点酒，多吹一些风，能不能解放？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。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无恙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难。你的 想给你，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 说不回头，不

说起丰田八六，可能是老生常谈了。当年的秋名山 A186 可谓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而作为 A186 的替代车型，丰田八六可以算是入门级跑车里最受关注的车型了。从外观上看，八六拥有纯正的跑车血统，低重心、短轴距、流畅的线条，加上饱满的尾部造型，让整车的外观非常出色。轻量化车身，完美的配置，带来极好的操控感，过弯体验尤为卓越。当然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2017年由于咖啡法案还有八六本身的效益问题，丰田八六最终停产，甚至被禁止进口。如今仅有少量的城市有新车可以买，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。新款的八六很快也要在海外上市了，但是预计还是会与中国市场无缘，于是二手的八六也成了宝贝，所以有的二手车价格可能比原来的官方指导价还要高呢，物以稀为贵啊。既然说到了八六，那就不能不说斯巴鲁的 DRZ， 因为虽然两款车品牌不同，但回归本质其实是同一辆车。这辆车是丰田和斯巴鲁共同研发的，由丰田负责内饰和外观设计，斯巴鲁负责底盘和工程开发，发动机也是两家各自贡献尖端技术合作而成，只是在开发的最后阶段，两个品牌各自进行底盘调校和微调。性能上，两者在直线加速上也都并不出色，但在弯道表现上却各有千秋。八六更注重漂移甩尾，而 BRZ 则追求过弯时的稳定性。当然，两者最终的命运也殊途同归，斯巴鲁车源也不多，喜欢的朋友可要抓紧了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

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第一个出现在你身边的人一定是那个最终能伴你走一生的人。朋友如此，爱人亦如是。迟到的关怀总是显得有几分假惺惺的意味，雨后送伞和雪中送炭给人的感觉当然是不一样的。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挫折，当你绝望或者是无助的时候，最能看清身边的人是否真的对你好。 为何一串 来